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like it, like Lana Hathaway， 这首歌是 This Could Be Love。 之前我们听到的呢是来自于 John Newman 的一首 Losing Sleep， 还有今天开场的一首歌曲Don't Lose Your Steam。 其实他们呢都是获得过格莱美肯定的这些非常棒的歌手。那刚刚这位女歌手呢，她的父亲就是已故的 R&B 界的传奇巨星 Donny Hathaway。 其实这个基因还是很奇妙的。Justin Timberlake 说他是史上最佳歌手， Amy Winehouse 说他是自己最喜欢的歌手。总之呢，这个音乐一定是流淌在他们的血液当中的。那 John Newman 呢，之前他是在12年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脑部长了一个肿瘤，那16年的8月份呢，他发声明说再次发现了这个癌细胞。当时他已经知道了一段时间，也跟他的亲人啊朋友说了这个消息。到目前为止呢，这个病情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他的歌迷们也不用太过于紧张，也让我们去期待着 John Newman 他的回归吧。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每天带来一些不一样的音乐。下面的这一个小女生，但是她唱的歌呢总是能够非常的抓耳。有人说她好像和孙燕姿的音乐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你可以来仔细的听一听，究竟是不是那么像呢？ 住在耳语十三，谈论着

There's no time to cut and run. I can't think about what I've done to get me here. 2 miles off the ground with no clouds to be seen. Give me some air that's cold and clean. Love can't bring me down when I've taken myself way out of reach. 北京时间21:00。